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 13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VIP Kid 诵读由我商办，我叫田旭。 Food Food Food I love you so. People say go on a diet, but what do they know? Food Food you make me grow. You are the one that makes me glow. Burgers and friesThey are the one that stifles my hunger cries. Popcorn chicken and buffalo wings. Whenever I see you, with joy my heart sings. Smoothies and milkshake, they all go great with a nice chocolate cake, ice cream and whipped cream. Why couldn't I get you out of my dream? Food.Food, I love you so. I will always love you wherever I go. Food, food you may not know, but in my life, you play the leading role. 食物，食物啊，食物，我是如此的热爱你。人们说要合理膳食，可是他们又知道什么呢？食物啊，食物，是你帮助我成长，是你让我容光焕发。汉堡和薯条是他们扼杀了我饥饿的哭喊。劲爆鸡米花和布法罗大鸡翅，不论我什么时候看到你，我的心总在欢欢喜喜地唱歌。沙冰和奶昔，他们都可以和巧克力融合成美味的蛋糕。冰淇淋和鲜奶油，为什么我总在夜里梦见你？食物啊，食物，我是如此的热爱你。无论我身在何处，我会永远的热爱你。食物啊，食物，你或许不知道，你是我生命中的主角。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7.2，处于一个中度拥堵的级别。咱们来关注一下，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 北五环奥林西桥到五元桥由西向东的方向，东二环东直门桥到东便门桥由北向南方向，东二环光明桥到东四十条桥由南向北，西二环天宁四桥到广安门桥由北向南都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另外在快速路方面，建国路华茂东路到国贸桥由东向西，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到紫竹院路由东向西，德胜门外大街德胜门桥到马甸桥由南向北，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这些路段的运行速度啊也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春夏秋冬，又一秋。 北京时间19:06:34，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说到盘，这是人们日常生活里最常见的器皿之一了。虽然说呢，一开始的时候人们大多是用盘盛放食物啊，或者是其他的生活用品，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人们技术的进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那么很多的盘啊，不仅被用来做实际的功用，也用来拿做作为一些装饰品啊、礼品啊，或为陈设所用，或为礼品相赠。因此呢，这些盘也有了一些特殊的称呼，比如说工艺盘或者是彩盘。那么从11月9号到12号，一年一度的小文博会啊，这是我们俗称的这个文博会的名字，也就是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是在保利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了。那这次博览会啊，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文化遗产是它的主题，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工艺彩盘系列展也在这一次文博会上亮相了。而大家知道吗，这一次工艺彩盘的展出其实呢都来自于一个个人的收藏。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就请到了这位收藏家，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节目的嘉宾，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前北京市外交人员服务局的退休干部贾培义先生。欢迎贾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观众好，主持人好。 贾老师，我们不是观众，我们看不见，我们是听众朋友。 各位听众好， 听众们 有点小小的紧张。 您不用紧张啊，看到您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些彩盘啊，我们就特别兴奋啊。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也在直播间。 大家好。 好啊，今天非常有幸请到贾老师。其实对于这个盘呢，我们这个平常见的不多，因为我今年有幸是到景德镇去出差啊，这个进行学习，在景德镇接触到了一些，而且我非常有幸的参与到了，就是在这个它是瓷器嘛，在瓷器做成之前，在那个胚上，让我们可以自己画一些东西啊。哎呦，这可费了劲了。 主要是不会。 就是没接触过它的质地哈。 对。 你说拿毛笔在纸上写字和在这个泥胚上写是很不一样的哈。 对。 但是看到人家这个最后出来的这个成品啊，特别的异彩纷呈，特别的漂亮哈。所以这算是我今年吧第一次稍微的接触一点哈，这个盘子的这个文化哈。今天非常荣幸的见到您，我们就跟您聊一聊啊，您的这个收藏以及您对盘艺术的啊这些艺术品的挚爱，好吗？ 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微信平台也在等待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上下半段啊，各有一道问题出给各位啊。如果您答对了呢，有机会获得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给您的一份小小的奖品啊。好，那咱们正式开聊之前，文杰把我们上半段的问题抛出好吗？ 哎，好嘞。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请问大家，目前我国博物馆中存在的最早的赏盘是什么材质的呢？这个所谓的赏盘呢，就是工艺盘、彩盘，因为它这个称呼啊，它没有固定下来，我们就说啊，就是这么一种工艺的一个东西，这个赏盘或者叫工艺盘，它是什么材质的 ？A 是木质 ，B 是漆质，漆就是那个大家知道雕漆的漆 ，C 呢是瓷质 ，D 是骨质，就是骨头的骨。 嗯嗯，就是说，咱们现在国家博物馆当中存在最早的这个赏盘是什么材质啊？ 对， 木、漆、瓷、骨到底是哪一种？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的意见。贾老师，这个刚才跟您见面的时候给了我这两个小册子哈，因为我们这个材料当中看到，在今年这个文博会上有您的这个“一带一路”的沿线各国工艺彩盘的展出，但是这个已经今天是最后一天哈，已经结束了， 下午已经撤展了， 也刚刚撤展哈。 对对对， 但是没关系，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能够看到贾先生的这他的个人收藏的。您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最重要的信息，现在要想看您的收藏，到哪儿去看啊？ 好的，好的。这个文博会的展览呢比较短，只有短短的 三天 的时间、 嗯、 今天下午已经结束了、 嗯、 啊，但是不要紧的，我给大家伙儿给提供一个新的一个展览的地方、 嗯嗯、 大家伙儿仍然可以看到这些盘子啊。一个是目前在我们北京朝阳区六里屯地区有一个文化中心， 哎 啊，这文化中心正在办着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就叫大型工艺彩盘系列展。 哦， 这个盘，这个叫这个展的叫什么呢？叫盘源、盘运、盘彩之中国篇。 嗯， 我们现在热展的这些盘子全部是中国的盘子。 哦， 一共60多套，八九十个盘子。 哇， 所有的盘子全部是中国制造的。 嗯， 所以同志们、各位观众呢、各位听众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啊。 嗯， 嗯， 嗯， 地点我给同志们说一下啊，地点在朝阳区丽景湾国际酒店正门往东300米。 嗯 嗯， 顶到头以后有一个停车场。 嗯， 这个文化中心就在这停车场里面。 好， 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3点，中午不休息。 嗯，这也是咱们街道社区中心一块办的哈， 对对对对，是由这个六里屯街道文化服务中心主办协办，由我所在生活的这个社区、 哦、 六里屯街道甜水西园社区协办，非常好的一个展览、 嗯、 欢迎大家去看、 哎、 而且我再透露一个信息，我们下面这个展览结束以后还会有一个一带一路的展览， 嗯， 比这回我们在文博会展览的这个彩盘还要多， 嗯， 因为文博会我们由于地方的限制啊，我们只展出了53个国家的53个盘子 啊、 哦、那我们真的到我们六里屯春节展览的时候呢，我们会有53个国家80多个盘子，比现在的更丰富、 嗯、更多一些 哈。哎，希望听众同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 啊、 对，其实贾老师刚刚说了，说这53个国家53个工艺盘，实际上他那个个呀说的不是个，是件，就一件可能有好几个的意思、 嗯、 就53个国家可能是53件53套啊，它实际上是58个工艺盘，怎么回事哈。 嗯， 嗯，咱们听众朋友菩提啊问我们说，演播室能看见盘子吗？咱们直播间啊、嗯、 还真有一个， 我手上就有一只小鱼啊、 嗯、 这小鱼盘子这后边写着哈，这是鱼形陶瓷盘，西班牙啊，来自西班牙。 对， 问一下翟老师，这个盘子为什么这个底部有这么多的小孔呢、嗯、 啊，这个小盘子呢实际上是一个小鱼盘，鱼盘的作用是干什么的呢、 嗯、 是装肥皂用的。 哦， 这个当年呢，我的夫人在西班牙使馆工作，外宾就送给他这么一个小礼物、 哎、 所以从这儿开始我的收藏之路就开始走起来了。 嘿，那看来这个盘子还蛮有意义的哈。 对，意义特别重大、啊、 但是这个盘子有、嗯、你看你后边虽然是我们家第一个盘子收藏的第一个盘子、 嗯、 但是你看后面那身份证写的是几号， 嗯， 十七， 我看，您看一下， 这是二号， 对了， 就是数字的二号， 对对对， 那就是还有在前面还有一个， 对，在他的前面还有一个 number one， 为什么呢？因为从在我们收藏第一个小盘子的时候，那时候脑子里面没有明确的想收藏这个二字，没有明确的收藏这个词儿，只是一种爱好兴趣，慢慢慢慢的逐渐的走到收藏这条路的时候，这是我们的一个从我的一个同事从巴基斯坦使馆驻外的巴基斯坦国家驻当外交官回来以后送给我一个盘子，这个盘子就是叫玉石贝壳盘，非常漂亮的一个盘子，从那是2007年他送给我的，从那个盘子我收到以后，才正经的开始走上收藏的道路。以前都是一种爱好，不太自觉的这种，但是从2007年这个盘子收到以后，我开始正式走上收藏的道路。 好， 所以我把它作为 number one， 这个小鱼盘呢就。稍后的退了一点，就是像咱第二个小盘子， 对，明白了。虽然它的时间在前面，但是它还是退而居其次，是吧？ 对对对对。 好啊，那刚才您说了，这个现在正在进行的展出主要是咱们中国的盘啊，但是呢，这个已经刚结束的，我们说文博会上这个展出呢，是有很多的外国的盘子啊。这样，我们先让文杰啊带我们走到现场当中。你这段音频也是贾老师在给你介绍吧？ 对 吧？ 对对 对， 就是在展览会上，就是一边看着盘子一边介绍的。 好，我们先来听一听现场的情况。 现在网上说的这是65个国家， 但是这、就是、一带一路的国家实际上是65个，但是我们现在展出的只有53个国家的。 对，因为65个国家呢，它没包括中国。如果加上中国的话呢，这就是66个国家。所以我这个盘子里面，其中有一个是中国的盘子，52个外国的盘子，一个中国的盘子，加起来是53个盘子，但不是个儿啊，因为我是一件。就算一套，有的呢一件呢是好几个，所以要按零个算的话，它就不止53个。比如你看这个小盘子，这一套是4个的，这是就是斯洛伐克的油画小盘，这一套你看是缅甸的，这一套是俩，印度的那个小碗也是一套俩，所以要这样算呢，就得将近60个了。 匈牙利、马尔代夫、埃及、巴基斯坦，这边文莱、白俄罗斯。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张长，我们是跟随文杰的脚步，就到了今年这个文博会的现场哈。在现场，贾老师为我们讲述了他这些盘子。那您今天在直播间再给我们说说吧，这个这么多的盘子，您是怎么样去就是挑选到展品当中的这些盘，有什么样的特色呢？您带给大家的这次展览。 好的，比如说吧，我们说这个埃及的盘子。它在编号呢是137号盘子，这个盘子呢是我家里的一个亲戚啊，他送给我的。但是由于年就你岁数比较大了，加上年时间比较长了，记不清楚这个盘子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了。 哦， 但是我一看呢，这个国家呢一定是阿拉伯风格的，非常浓郁的阿拉伯风格。所以但是我又吃不太准，我就找到了我们。单位的我们外交服务局嘛，一个老翻译，阿拉伯语的老翻译，非常有名的一个老翻译，叫李光斌先生。这个老先生看了以后呢，特别的认真，83岁的老先生看了这个盘子以后特别的认真，就通过查书，通过查资料，最后确定这个盘子确实是埃及的一个盘子。而且这老先生认真到什么程度呢？就为了这一个盘子给我写了2000多字，2500字的一段文章，使我非常的感动。所以说我想呢，这我们做任何事情要有这么一个认真的态度，这个事情一定能做得特别的好啊。 对， 所以在这里我特别的感谢李光斌老先生。 所以也正是因为有了您的这些同事啊、亲戚啊他们的这个支持，所以说您的收藏事业就这样一路的就进展下来了。因为这据我所知，您是北京的收藏界收藏盘子的第一人，是吧？ 这个我对于第一人这个来讲，当然虽然说很光荣的是说作为第一人，但是我不太在乎这个第一人第二人，是吧？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更希望有更多的同志们哈，更多的人一块儿来搞这个收藏，因为这也是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百姓文化的一个体现。比如说你看现在我们搞一带一路，是吧？一带一路这个 大方向、大政方针，是我们党中央提出来的这个，对我们要造福全世界人民，是吧？而且我们作为我们老年人啊，居然间能把自己的爱好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结合在一起， 结合一起， 哎，我觉得心里头特别的高兴， 嗯 啊，特别的高兴。你看这五十三个盘子是吧？虽然说就只是没有展齐65个这个国家，但是对我这个收藏的道路上，特别的一个非常有就是印象非常深的，而且在就是这个道路上是一脚印是非常深的这么一步。 嗯，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去年我们社区给我做了一个盘展，当时我们社区邻居有一叫刘兴雅的一个先生就跟我谈到这个问题，说老贾，说你看你这个盘展现在搞得挺好的，我给你提一个新的思路，能不能跟一路一带一带一路联系起来？ 嗯， 哎，我听完了以后非常受启发，是吧？我说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眼光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联系在一起了，哎，从那以后呢，我就比较注意这一盘子的收藏，而且呢，在我们家里把这每一个盘子都有一个身份证，每一个盘子后面都有它一个特殊的一个符号，而且呢，我在家里面还给他们做了户口本，而且好几个户口本，亚洲的户口本，欧洲的户口本，非洲的户口本，一带一路的户口本，这样我整理起来，我思路非常清晰，拿到哪个盘子我就知道这个盘子的来历。是谁送的，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看来这个也对您自己的收藏的这个记录这个编排也是一个促进，是吧？ 对对对， 科学化了哈。 而且这个20年来呢，你想收集了这么多盘子是吧，也结识了这么多的朋友，这条路上我就觉得像栽了一棵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友谊树似的，每一个盘子都是一朵友谊花。 这也正好是一带一路这个精神所在嘛。 对对对对对，非常 好。那您刚才提到这个非常富有特点的这个埃及的盘子哈，咱们再来听一听这个文杰的这一段录音啊，这个当中有他一个鉴定的过程是吗？ 对，实际上就是贾老师刚刚介绍的。 中间这小金盘，这个盘子有点讲究。 这个是我看，这是埃及的，这是法老像吗？ 对了，这是一个法老的夫人，等于是。 哦，法老的夫人。 对，这个盘子当时我的表哥送给我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但是我一看见，我想肯定是阿拉伯地区的，就因为这个形象来讲，我自己估计是埃及的，但是我不敢确定，所以我就找到我们服务局的，我们外交人员服务局有很多的翻译嘛，是吧？哎，我找的这个翻译是阿拉伯语的翻译，等于是 number one， 80多岁一老爷子，这一辈子翻译了很多阿拉伯的书，非常丰富。哎，完了我就去找他，我说您给我看看这个盘子的来历。这老先生特别的认真，查书啊，上网啊查，最后居然通过这一个小盘子给我写了一段文字，2200多个字的文字，一段话，把说的非常详细，最后确认就是埃及的盘子。这是我的第137号藏品。 好，又听了听贾老师在现场说了您这第137号藏品啊，还有没有哪一件是您特别喜欢的、特别中意的啊？ 有啊，挺多的。你看我在我收的盘子里面有3个小盘子，我感到非常震惊。怎么说呢？这3个盘子是一家3代祖孙3代全都送我的盘子。这个故事对我来讲非常感动。我们这个老爷子。就送过我一个盘子，他们到加拿大去旅游，送过我一个小盘子，特别有特点。枫叶是加拿大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植物标志，是吧？而且这个枫叶居然间可以标在一个小弧形的盘子里边，正中间放的有一小枫叶，特别好看，弧形的。因为我们的盘子一般都是圆形的，是吧？它作为一个像一个茶壶子形状，特别好看。这是老爷子送的啊。第二个小盘子是他的小孙女儿，小孙女儿带着和他爸爸妈妈去旅游去，到美国去旅游去了，回来也给我带了一个盘子。那天就跟我说：“爷爷，贾爷爷，我给你带了一个小盘子。”我心里特别高兴，我说：“你看，爷爷也送了一个盘子，小孙女也送我一个盘子，结果他的儿子也送了我一个盘子。 哦， 就是这小姑娘的爸爸，我的小孙女和他的这个小女儿呢，同在一个校车，每天一块走，就他们非常熟，有的时候我们就碰见了。有一天，他的小孩的爸爸是一个大夫，跟我说老贾，我听说您在这个。”攒盘子，收集好多盘子。我说对对对，说那哪天啊，我给您带一个盘子来吧。我说你出去玩去啊。他说不是，我们这 医院有一个医疗队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是一个北美洲的一个国家， 我们有绕口的名字， 对，非常绕口。当时我说实在的啊，我当时觉得人家就是可能是客气劲儿吧，哈，我也没特别的在意 啊， 没在意。结果后来过了几天以后，我还没起床呢，我们的姑爷给我告诉我说的，爸，那个你这个咱们院里一个大夫给您送一盘子。哟，我说什么盘子？他说什么盘子？后来我一听，就是这个大夫前两天跟我说的，非常珍贵的一个盘子，就等于他们家一家三口，一家这个三代人，祖孙三代，每个人都送我一个盘子。哎，我心里特别的高兴。而且现在我们社区就对这个盘子的文化已经感觉它是一件大事了。 哦， 好，很多的人出去都给我带回盘子来，老头老太太、老大哥老大姐。现在我统计了一下啊，我们院里头，我们小社区的这些老头老太太们、老邻居们给我的盘子多达将近20个。 哦， 你说这个。这个又促进了邻里的关系，结识了好一些朋友啊，而且在平时就谈到这个问题，非常的就是大家伙儿都感到很就是我们出去玩去要给老贾带一个盘子回来，哎，我觉得这 变相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 目标， 所以我觉得文化进社区啊， 哎，所以我就觉得我这身后啊就有一批这样的好朋友、好街坊推着我往前走，就在这条路上，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走，是我们整个一批老同志在一块走，包括这小朋友。你家都参进去来了，所以特别的高兴。 好啊，那我们上半段啊，时间不是太多了，文杰先把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来告诉大家， 哎， 好吧？ 好的，咱们的问题是这样问的：是目前在我国的博物馆里面存在最早的赏盘工艺盘是什么材质的？有木质、漆质、瓷质和骨质。那正确答案呢是 C， 是瓷质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赏盘这个东西啊，它在最早它是没有的，因为大家都是出于实用的目的来去做这个盘子。所以有各种木质的、陶制的都有，但是咱们最早的赏盘呀，它还真是瓷制的。 就是瓷器。 对、 啊， 而且它是在明朝的时候出现的。 确实，明清两代的这个瓷器啊，已经到了一个就是反正你这不看到实物不敢相信的这样一地步。 没错、 啊。而且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以前我也这照片上、什么电视里也见过啊，不到实地。你哪怕隔着那玻璃窗呢，你看这个盘子，没有办法感受到它那个扑面而来的那种韵味啊，确实。 实际上，明清它可能是经济也发展了，所以有这么个条件来做这个赏盘、 好，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就先告一段落啊，咱们一会儿下半段继续回来跟贾老师聊一聊他的这一段盘源盘韵啊，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壮阔 拓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用声音触摸历史，用电波回顾文化。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盘啊，这个物件啊，最早当然是用来做实际的功用，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越来越多的工艺品也在盘这样一个物件当中产生了它的一个反馈。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是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前北京市外交人员服务局的退休干部贾培义先生，欢迎贾老师，您好。嗯， 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这次您说对了。哎，贾老师上半段节目 告别了紧张， 哎，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他的这个收藏，就是也是这一次在文博会上展出的几件藏品。没说完啊，咱们下半段还有时间来和大伙聊。特别要这个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说这一次呢，咱们这个所谓的小文博会已经是结束了啊，今天是刚刚落下帷幕，但是咱们还有一个到12月中旬的，还有一个大型工艺彩盘系列展。叫做盘圆盘运盘彩之中国篇啊，这个是咱们社区来举办的一个公益的活动啊，欢迎大家到这个六里屯啊来参观。 好，那我们接着聊上半段呢，咱们说了几个重点，说了几个贾老师比较中意的盘子啊，而且我觉得特别感动的是贾老师把他走上收藏这条不归路的这个特别有意义的 推动者啊， 这个小盘啊，鱼形陶瓷盘带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来了。反正我摸着这个盘的触感啊，真的是我觉得特别的温润啊，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年代， 很古朴、 很古朴、 很淳朴那种感觉，很自然。 它其实不太像陶瓷的感觉，它有点像木质的感觉。 对，看着他们说，有的同志说，哎，老家你这有点像青铜器，实际上不是青铜器， 对， 它是陶， 陶 一个小陶盘， 对，是，这是因为它有点像氧化之后就是青铜那个， 对对对对， 那个颜色， 感觉感觉出来了， 是，对，但是它没有青铜器那么扎手， 没那么扎手，对对对， 特别的温润哈， 对，毕竟是工艺品嘛，实际上工艺盘它的所有的工艺，我可以说就是在现场我看到的都是非常精美的， 对， 好啊，那咱们再来。重点的介绍几个哈，我看到文杰的这个音频当中有一段是中英是吧？中英的这个瓷盘， 共同创作的一个作品， 共同创作的哈， 对对对， 在这次文博会的展出当中出现了哈。好，我们先来听一听现场的介绍。 这叫描金彩绘瓷盘啊，它这个工艺应该说是咱们中国的， 这是咱们中国最好的工艺， 在景德镇制造的，专门给故宫制造的。制造这个盘子吧比较复杂，烧两次。第一次烧要1000多度的火，温度非常高，烧成以后在上面再画彩描金，完了这第二次烧的时候不需要那么高的金，700多度也就差不多了，两次烧制才能完成的。 它这个是什么图案呢？ 这个图案你看啊，就是这个小树叶咱就不讲了啊，这两个小飘带，这个实际上它代表的是河流而且他这个就是这个创建这个 创作者 他有一个体会，他说看见了这个东西就证明了当年的那个丝绸之路的那像那友谊像河流一样的源源不断的传过来了，他当时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他引申的意思实际上一个是路上的，一个是海上的 对， 两条嘛，就在这句话是我自己给他加上去的 对，您的认为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因为他觉得当时印证了当时这种友谊的像河流一样的流过来了这么柔美的，它是这个意思。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中英共同创作的一个瓷盘啊，文杰这个就刚才聊得开心了，下半段的问题还没给大家出来这个是比较专业的问题了 对，大家可以猜猜看哈，这个问题是这样，就刚刚上面的问题说了，我们最早的赏盘哈是明朝初期的时候出现的，然后这个赏盘呢名字叫做青花一树莲，青花瓷的青花一树莲，就是一树莲花那个意思，青花一树莲是观赏性礼仪性的。那么请问呢，这个赏盘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A 呢是送给其他国家的礼仪之物，就是国礼了。 B 呢是结婚时候用的，就是咱们那个结婚也是大事嘛，结婚时候用的。 C 是皇帝赏给大臣的，三个选项 好，这三个用处到底这个青花一树莲是做什么用的？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大家的答案。其实说到这个瓷器哈，我今年在景德镇的时候去了这个他们那个地儿叫宇宙瓷厂，一听这名啊，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新型的叫做文创产业园吧，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里边都是各种各样的。叫做独立的厂牌，或者说自己独立的这样一个小的品牌啊，每家都有自己的作坊，然后呢大家都特别有创意啊，不同形制的，还有不同图案的，还有用各种时代方法，就是古法来制造的这些瓷器啊，真的让人觉得这个瓷都景德镇名不虚传， 它 的就是非常的丰富啊。 对对对， 而且你到那儿呢，你就陷入到这个瓷器的海洋当中啊，它是真正的是整个城市都有这样的瓷文化，并且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说这种瓷它虽然说它是历史悠久的，但是它是活跃在那个城市当中的。我去他那个博物馆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小学生啊，他就在那儿去参观，包括在那里讲解的这个工作人员哈，他们就是可能学各种各样的这个专业的啊，有学音乐的，有学舞蹈的，也有学播音主持的，但是呢 不管他学什么，这个从小他就浸染在这个瓷文化当中，所以他能够延绵不绝啊。 对， 对，同时我觉得这个他既是一个，他有民间也有官方，同时现在他既有黄窑，就是说这个属于咱们说就是 官窑是吧？ 官窑，他那个地儿叫黄窑啊，他是属于这个叫做咱们今天说叫国家单位吧，是吧？哎，同时也有各个的小的这个文创的工作室，那文创工作室还有一特点。您在网上不一定能买着，你必须得到那个地方去啊！有的人就不开网店，你看看。 对， 没错呀，像这个咱们，我听贾老师说，对，他在收藏很多那个盘子的时候，实际上也不是说啊 ，made in China， 不是说在中国就能买到的，都是人家当地，比如说有一个，特别是在西欧，有那些有一个老汉烧陶老汉。在那买一个盘子， 对， 就特别 多。我收集的盘子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带回来的， 当地特产， 当地的特产。你像比如说我的一个外甥女儿，她到希腊去了，买了一个盘子回来。这个盘子非常有特点，是这个当地这个老人自己烧的这么一个陶盘，而且把他自己最喜欢的自己的一棵石榴树接下来的小石榴，红红的小石榴，这个非常心爱的东西给烧到盘子里了，这是他的一种思念。 嗯， 你看了吗？他把这种思念烧进到盘子里去了，而且又看到我们的中国的小姑娘对这个特别喜欢，就把它买到手。你看，这就是一个文化的交流，而且对人民他的这一个风土人情的一种理解。 哎， 他买回来送给我后，我非常的高兴，是吧？这是一个盘子，还有一个盘子，你像我他们送给我的时候，我感到也非常好，就是我中国盘子啊，有中国盘，就是有五个。一套五个是《三国演义》的盘子 哦， 非常的漂亮 啊， 非常的 故事， 有故事。你像什么桃园结义啊，三英战吕布啊，什么白门楼啊，什么那个刘备招亲呐、啊，这些都通通在里面。这故事已经成为很经典的东西了啊，而且盘子非常大。 哦，大盘 直径到目前为止是我收藏的中国盘最大的，直径30厘米。 哦 啊，而且我还有 30厘米， 30厘米，我还有最小的盘子，这么一点儿，3.3厘米， 嚯， 相差将近10倍。所以这个盘子在这琳琅满目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会展在这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这一次我们说这一次展出当中，咱们这个中国片的这个展出当中，我们能看到这个3厘米和33厘米。 看到了，而且3.3厘米的小盘子和三十厘米的大盘子就放在一起， 就摆一起， 故意的让大家伙去看去。啊，你像我这次展出的这个孟加拉的这个盘子也是非常大的，直径不，它是因为是一个长方形的，长将近40多厘米呢，非常大的一个盘子，就是我也是我的一个同志到孟加拉去常住做外交官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回来的，非常非常精致的一个盘子。 其实我在这个博览会上去看贾老师的收藏哈，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工艺盘，这个叫赏盘哈，它的材质跟工艺真的是特别不一样，不同的国家它的特点也不一样。就比如说像中国或者是受中国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国家，它可能那个瓷盘瓷质品就比较多，然后其他国家像什么木质的也有盘子，然后还有这个陶的就不说了哈，然后还有各种铁的，还有这个皮的。 金银铜铁锡全都有 哦，金属的就肯定都有。 就是说从金属这个角度来讲啊， 另 外有皮的，盘子里有皮的、瓷的，是吧？还有竹子的，还有竹子，还有竹炭的，你看了吗？这都有，而且还有玉石的，还有玻璃的，塑料的，搪瓷的。你看我在我收集的所有的盘子里边，现在将近20多种，25、26种。 你刚才说这竹子的，我特别感兴趣。竹子的应该是老啊， 你看它把 沥水呀、是吧？ 这个把竹子劈成非常薄 啊、 劈成非常薄的竹片以后，又给它压在一起 哦。 你看了吗？这个盘子是就是纯纯粹的一个果盘、非常上面画的各种各样的水果，什么苹果、香蕉都在里面。这是咱们中国浙江出的，这是我的一个老同志送给我的。现在我就唯一的这么一件就是竹盘， 竹盘， 对对对，非常非常非常 的 漂亮。 实际上它是有实用性的，只不过呢，咱们也把它作为这个赏盘，作为工艺盘来， 对对对，因为做的非常漂亮嘛，这观赏性非常强。 好，那说到这个盘子的材质呢，咱们这儿有一段录音是讲的是文莱和 白俄罗斯的盘子、嗯、是吧？好，我们来再来听一听这段录音。 就上个星期天，我的一个中学的老同学给我带回一个文莱的盘子，东盟国家。你看，就这个中间的第二个， 嗯， 这个盘子也很有意思。这个是一个博物馆，他们国王的博物馆，啊，非常漂亮的。这你看着，你看着像瓷盘吧，实际上是一个玻璃盘， 啊、 叫彩绘玻璃盘。 那它像这种就类似于瓷盘似的玻璃，它这种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哈。 非常复杂了，就是特别是它在着色的这方面，我觉得它可能恐怕是更讲究一点了。因为瓷盘和玻璃盘不太一样，挂彩这难度可能更大一点。你看旁边的这个白俄罗斯的这个是一个火绘，这个木盘，哎，木盘，因为它只有在木上才能火绘，你瓷盘上它火绘不了。 哎，刚才这段录音当中出现一个词儿哈，嗯，蛮专业的，叫火绘啊。 嗯， 贾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火绘啊，就是用电烙铁，很小的那种电烙铁，在木头上的东西去烫。 哦、嗯啊， 在木头上去烫，就烫完了，是由这个烫出来的深浅来决定这个花型，是吧？我除了这个白俄罗斯的这个火绘盘以外，我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盘子，叫火绘葫芦盘。 哦， 是咱们北京一个工美大师亲自做完了以后送给我的。 哦， 他因为他也是北京的收藏家协会的会员，我也是、 嗯嗯、 有的时候我们藏友在一块 交流、 交流，哎， 交换点东西， 互通有无哈。 不是这个不是交换来的、 嗯， 这是他特意为我做的。 哦， 啊，因为我们有一个会长，这就很关心我们嘛，就是说、 嗯、 你看这个老贾收藏盘子的是吧，这高会长挺你给老贾做一个盘子吧，你不是火绘的吗，你不是画小葫芦的吗，结果画把这个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大葫芦，比较大的大葫芦从底下旋下来削下来， 嗯， 削下来以后这小盘子有直径有14-15厘米吧， 嗯， 这么大一盘子， 嗯， 完了就用那个电烙铁去烫去。 嗯， 哎，烫成完写了一个吉祥如意、 嗯、 烫出来这个吉祥如意非常非常漂亮。 嗯 啊，我这如果这各位听众要是到那个中国盘展览的那个地方去看、 嗯、 可以看到就在现场上摆着、 嗯、 非常珍贵。 嗯， 我有一个同事就跟这正好那天这工美大师去、嗯、也去了，我这同事也去了，就问说工美大师，你看你给我们老贾做了一个盘子，能不能也给我做一个，说这个恐怕不太好做，就婉言谢绝他了，因为从工艺上来讲确实很复杂， 这个、 不太容易做。 对，我这个、 火绘这个工艺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哈。 嗯，就笨法一想吧，是吧？首先呢，这就是现场直播，一次你得成，是吧？不成，那这个是吧？这底盘可能也就不能要了。 对， 对， 而且它不但烫的时候啊，是这要求工艺非常严格， 嗯、 而且就是锯这个的时候也非常严格。 啊， 你稍微一锯，稍微就那，因为你葫芦非常脆， 是啊， 很干、 啊、 很脆、 嗯， 你要是湿的就没法弄，是吧？ 嗯、 很脆的东西，你削它的时候，旋它的时候，形成一个盘状的时候，第一步就要求很严格。 嗯、 再说第二步了， 嗯、 所以这个， 嗯、 从珍贵来讲，这确实太、 嗯、 特别漂亮，特别好。 哎，您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我那段经历哈、啊，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体验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我当时其实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不敢下手，不敢动笔。他们也坏，他没告诉我说我这个画坏了呀，可以用水把它擦了，没人告诉我。其实他那个是可以重复的哈，但是我体验到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看到的比如说青花瓷也好哈，它出来之后的造型非常的精美，这个做工也非常的精细，其实它会带给你没有门槛的，就是没有这个基础的人有一种距离感，我一开始是这种感觉，所以我是不敢体验的、 嗯、 因为我觉得第一是吧，咱这个手出来这东西之后实在太惨了，这不好看，第二我是觉得每一笔都不对劲儿，就是这东西它太精致了，你说你怎么画能够一下子达到至少是自己的最高水平或满意呢？我一开始是有这样一个心理障碍的，后来随着反正大家都在这个说笑当中吧，就每个人都在展示自己的这个劳动成果的时候，我其实逐渐放下了一种芥蒂。我是觉得说，其实呢就是这样的一种体验，尤其是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吧，我们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尝试嘛。你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商场都设置这种自己做陶瓷啊，对吧？ 对， 这样的一种方式 给小朋友们玩。 哎，我觉得就是做手工，它真的 会让人能够沉下心来，没那么浮躁啊。这个是我的一种感觉，就是说可能您这笔画错了，包括其实现在比如说写字啊书法呀、啊、都是这样一种感觉，但是你至少可以去专注的做一件事情，那么你在专注之后其实身心是得到很大的放松的啊。哪怕这个盘子说咱们画坏了那也没关系哈、啊 嗯、 千锤百炼出得这样的成果，这个才是它更加珍贵之处啊。今天跟贾老师聊，我就是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可能贾先生在这个盘的比如说历史传承啊这个记忆方面没有带给我们这个更多的一些说法，但是呢贾先生特别注意这个盘的它的来历，它的这个精神内核是吧，它的这个里面所蕴藏的感情的这个元素，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收藏来讲 的意义、啊、 对，这个是特别难得的。那咱们再来听一段吧，这个是讲了一段，这是哪儿的盘子啊？老挝的盘子哈，它有一段什么样的内涵、 嗯、 咱们再来听上一听。 这个我老挝的盘子也很漂亮， 对，